01-5588 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下跌2.13%，创投概念继续分化，私募基金规模出现下滑，2020年北京重点区域将实现 5G 信号覆盖。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基建会是下一个拉动市场的因素吗？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受外盘影响，两市集体低开，随后震荡下行，沪指下跌超过2%，深圳成指和创业板指数下跌超过2.5%。从盘面来看，资金避险情绪升温，黄金股逆势飘红，其余板块都是下跌。军工股盘中有所表现，但持续性不好，创投、造纸、水泥、券商、雄安新区等板块跌幅居前。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645.85点，下跌2.13%，深圳成指收于7879.52点，下跌2.83%，创业板指数收于1355.33点，下跌2.80%。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和讯投资学院首席教授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你好强路，整体上我在这两天的这个股市直播里边和公众账号跑赢大盘的王者里边都跟大家说了，就是说科创概念是这轮上涨的龙头，但是这个龙头选的不是太好，因为本身这个科创板的推出呢，市场就有不同意见。再一个，这科创板选的股票明确比沪深股市上市的标准要低。那么这轮在 A 股里边炒作起来的十来个涨停的科创概念股，清一色都是垃圾股，也就是100年它都挣不出来那个钱。 嗯， 那么他们这种巨幅的下跌必然会带动市场的这种调整。这个我在2天前就已经在直播里明确说了。今天你看他们只是6-7家跌停，指数就跌了这么多。但是包括龙头鲁信创投那几个股票，他们根本就不值钱，有的就是亏损股票。这些股票理论的调整 就是应该回到原地。所以说现在这个市场大家就一定要警惕，就是说这个科创垃圾股的炒作带来的回调的风险，这是一个。第二个，创业板底部的优质科技股有20倍市盈率的、30倍市盈率的，总市值20几倍的，比鲁信创投这些垃圾股得好10几倍、20多倍甚至更好。那么这些股票依旧没有动，所以大家一方面要回避这些炒高的垃圾股，另一方面要从超跌的真正的优质的科技股里边去筛选，这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嗯，目前的创业板也开始回调了，那是不是这一波的上涨会到此结束，告一个段落？您怎么来看创业板整体的后市的这个发展？ 好的，我认为行情没有完，因为就是在一个大的时间窗口下，又配合政策是展开的一波强劲的走势，现在还不能说反转，暂时说反弹嘛。啊，但是就我们看沪市的998、1664以及创业板585点这些历史大底，其实起来的时候也都是步履蹒跚的，犹犹豫豫的上涨，最后逐渐的确认在加快速度。简单的调几天，不能认为这个行情就完结了。但是作为职业的选手和职业股民，遇着风险的时候，比如说我昨天就提示我说，大家必须得减仓，因为科创概念这么恶炒，它一定会拖累大盘。这个时候散户其实就应该空仓，那你大资金的几千万上亿的，你就应该减1/3仓。而今天看形势不好，再适当的再减，就是说动作一定要做，不能说长期失败股民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什么，捂住一只股多少年不动，结果说他炒股多少年了，20年他一分钱没赚。中国股市的特点就是波段啊，这种过山车的行情。什么叫炒股票？像炒菜一样，必须翻来覆去的买卖。如果这一点把握不好的股民，他就根本就炒不好股票。 我们看到券商板块其实也是这一波上涨的这个受益者啊，是这波上涨的龙头。那您认为后续还有机会吗？ 所以说，就是这轮上涨的龙头两个，一个科创，一个券商，选的都非常的恶劣。券商股是大牛市品种，因为中国这几年的这个严监管，券商的开户越来越难，基本上就是岌岌可危的状态了。除非中国股市来一个3年5年的行情，否则券商股面临集体的这个市场风险。所以这轮选的这领涨板块不好，下一轮得重新得选。券商根本没有领涨的资格，因为除非你未卜先知，说未来牛市现在能开始3-5年，否则如果是短期反弹，券商没有任何的业绩能转好的迹象，开户都没有人开，怎么可能业绩好？所以说这轮领涨的两个龙头，如果下一轮不改变，我就真觉得行情有可能提前完结。如果要是换龙头，不用这两个完全没有业绩支撑的，我认为市场还能向上进步。 好，谢谢王宁先生的分析和提示。 好的，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实施进一步支持和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明确，对确有特殊困难而不能按期缴纳税款的民营企业，要通过依法办理税款延期缴纳等方式，积极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压力。美元在周一跌到了2周的低位，因美联储表明可能即将结束收紧周期，今天美元指数持续走弱，在岸人民币收于6.9393，上一交易日收于6.9429，上升36个基点。今天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4.45元人民币，比昨天上涨1.07元。今天央行没有开展逆回购操作，因为没有央行流动性工具到期，所以实现零投放零回笼。从10月26号以来，央行已经连续18个交易日没有开展逆回购操作。随着流动性自然消耗，最近几天资金面出现了一定边际趋紧的迹象。根据国家统计局消息，10月份生产天然气13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7.5%，增速比上月回落1个百分点。1到10月，天然气产量达到1295亿立方米，同比增长6.3%。1到10月份，进口天然气7206万吨，同比增长33.1%。今年前9个月的天然气进口总金额将超过2017年全年的总和。有分析人士指出， 天然气需求季节性十分显著，在每年的冬季供暖期，天然气需求大幅上涨，而且近两年我国煤改气政策的施行加剧了冬季需求的增长。2017年我国液化天然气进口量同比提升了 46.4%， 这导致接收站旺季超负荷运行。不过有观点指出，虽然随着北方气温降低，供暖需求将逐步加大，市场价格将逐步上升，但由于今年从中央到各企业的充分准备，无论从产量还是进口量都比去年有所增加，加之目前接收站为了调峰度冬已经储备充足的进口液化天然气，因此去年的暴涨很难再现。到了2018年，今年1月份到8月份，中国天然气进口量达到5718万吨，同比增长 34.8%， 进口的金额是228.65亿美元，同比增长 64.7%。 最近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了2018年10月份的私募基金备案数据，截至10月底，私募基金总规模为12.77万亿，相比九月份规模降了312.95亿。这是基金业协会从2015年1月公布私募基金备案数据以来，总规模首次出现下降。在各类私募基金中，股权私募基金依旧保持增长，证券类私募和其他类私募则双双缩水，而证券类私募单月缩水上千亿，备受市场关注。私募产品的大量清盘也是导致私募规模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私募行业已经清盘4045只产品，涉及机构1942家，创出5年来的新高。其中，股票产品清盘达到55.39%。最近，北京市发改委表示，在2020年将实现固定宽带网络具备千兆的接入能力，重点区域将实现 5G 覆盖，宽带资费每年降低 10%。 此外，上海也指出打算到2020年底率先完成双千兆宽带城市建设，移动通信网络和固定宽带网络双双实现千兆全市覆盖， 5G 率先开展商用。此外，相关专家在2018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也透露，我国的 5G 牌照最快将于今年年底发放。中国移动的副总裁也曾经指出，中国移动的 5G 计划在2019年预商用，2020年商用，2019年上半年推出 5G 的智能手机。种种迹象都表明 5G 时代即将来临。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消息说，截至十月底，北京市保障房新开工50041套，完成市政府确定的全年建设50000套实施任务的100%。北京将进一步加大租赁住房供应，5年计划建设租赁住房50万套，并主要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安排，持续推进住房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体系。目前，上海警方发布消息，上海贝涛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简称贝米钱包）法定代表人崔某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警方已经冻结了贝米钱包和涉案人员17个涉案的银行账户资金，初步追缴涉案资金人民币5亿多元，并全力追查其余的涉案资产。上海公安已经开通了贝米钱包平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投资人网上信息登记，建议此前已经到公安机关报案的投资人也可以上网登记信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您好。 嗯，香露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今天呢要和申瑞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基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拉动市场的因素啊。最近很多人都在议论啊，说会不会啊房地产以及大基建又会重来啊。那么我们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还是请申瑞先分析一下今天的这盘面情况啊。昨天美股跌是吧？ 对。 那么今天这个亚洲的很多市场都在下跌，咱们是跌的比较猛的一次啊，这前两天咱们算是站起来了，今天呢咔又趴下了。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典型一点，就是这一轮的阶段性的底部拉升和推动炒作，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周期循环，也就是说基本大家都补涨完了一圈。 嗯， 并且呢领涨的品种我们说最强的两类， 刚才我们连线的时候也谈到了创投和券商是吧？ 是这样啊，刚才我没听啊，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一情况。 啊 实际上除了创投之外还有谁，就是 ST 炒核资源， 嗯， 对吧？ 对， 如果说非把这个创投纳进来的话也可以啊，但实际上来说就是券商和炒垃圾股， 嗯 啊，一定要注意这些情况，就是没有什么业绩，即使包括创投也属于是这种远期预期，没有一个近期的一个表现状态。所以这一品种的一个券商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挖雷的事情过去了啊，短期的没有这么大的业绩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表现可以说现在没有那么强了，这是第一类。那第二类的话就是说这样的一些所谓的垃圾股，对吧？长生这个事情被重新规定的严格的这个退市政策给打下去了，企业涨停板直接封住了， 嗯， 对吧？不是封住涨停，是直接这摁 停牌。 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呢，市场那种博弈性资金肯定是要寻找新的方向。那么想找什么方向呢？很典型，找两类，一类是11月9号，对吧？当时国常会说了几件事，向民营转向，其中一点就是帮着追缴这个欠款。那么其中典型的啊，就是什么一些环保类公司，但是今天某些环保公司是吧，拿着补助资金扭头就大股东减持，然后一字板摁这儿了。 但这个环保板块今天是有分化的，就是有一些拿着纾困资金的，在今天这个大势当中在减持，还有一些拿着纾困资金没有听到减持消息的，今天 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还算不错。 有小幅上涨， 对，因为他们属于是这个被追讨资金的这样一个方向， 嗯， 头几年是我们这条到年底都是给农民工朋友们，对吧？这个追讨，现在的实际上是这些这些民营企业，对吧？要这样的一些资金，这是一类。那还有一类呢，现在非常典型的，哎，刚才说了一大茬，这说错了啊。那么实际上来说的话，在这个位置，我们这看到是有这一部分，还一部分什么是国产替代， 嗯， 对吧？一个呢就是说政策导向的，那么还一个呢就是说资金能够再炒的，因为今年从3月份出现这样一个贸易上的问题之后，那么一连串下滑，直到今年的8月份最后打不动了，跑到军工这儿去了。9月份我们这看到中秋节之后，这个基本上属于是一个中期结束，然后该下来就全下来了。对吧？然后这两天的话有一些反弹，比如说像 5G， 刚才你在新闻也说了，2020年北京主要地方都要铺到 5G， 那这两天以中兴通讯为代表，一些 5G 啊芯片半导体也动，包括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市场回落中，卫星导航，对吧？昨天是一旦双星又上去新的这样的一个卫星，补充我们的这个北斗体系啊，这个一个完善性，那这样今天有表现，有很多是芯片的，但是更多的品种实际上还是受到这样一个外围的贸易性压力影响。那最典型，实际上美国市场啊，他们实际上是率先跌下来的，并且是五大科技公司，什么 Facebook 呀这样的一些公司，对吧？微软呀，这样跌得非常厉害。就是他们的定义呢是什么？就是52周从高点连续下跌超过20%，就进入到熊市阶段。 嗯， 当然这一点来说，在中国市场那就司空见惯了，经常能碰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实际上大量的这样一些科技公司已经进入到一个熊市阶段了，因为它是贸易不通畅。那么同样引导到这儿 ，A 股上来说，刚要转向国产替代，因为它是接力赛嘛。接力赛我们得注意，10月19号开始拉升的券商，扭头是炒垃圾股，然后呢又炒的是这个一些这样创投加垃圾。后来呢这两天做什么？是做园区啊，特别是这个地方这个自贸，像上海完了后，昨天是拉的雄安，对吧？这非常清晰的路子。然后后面那应该就是真科技了，但是科技今天直接窝脖，昨天隔夜消息给压这儿了，所以大家一下就找不到这样一个跌点，那肯定是要往回撤。并且这个回撤特点就是缩量， 2600点没有漏、 嗯、 也就是说短期2600如果撑住的话，也就是说很像前期回补的第一个雪球，上上周五对吧，当时是11月8、9号的时候打的那样一个缺口，马上在几天之内，就是后来的一个周一就打回来了，周一周二，然后紧接着在本周的时候就把这个2700的缺口补回来了。那么现在非常清晰，这个位置还是在补缺口，要把十月份的所有缺口补下来，这一轮底部反弹才算完成。 所以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底部震荡的一个区域啊，这个涨涨跌跌是一件 比较正 常的事情， 并且如果明天有效在2600这位置，我们一旦看到一个标志性的蓝筹，比如刚才你说的基建对吧，因为年底的时候基建肯定是要跟进的，国家这样一些投资啊等等的这样业绩，因为这两天水泥都动了对吧，除了之外的话，像大金融，因为今天跌的比较多的是券商还有保险，那么毕竟人保上了嘛，所以说它有一定的这个带动性，那扭头的话，如果他们一旦止跌，这是说小盘股特别是国产替代再往上一推，因为民营的这个减税啊政策的支持啊，以及市场需求和国家这个一个保证状态、嗯、都能去再度刺激，就只是它是一个转移，由券商到 ST 的，到这个园区的啊，就是咱们这个创投，然后又到这个自贸啊，这个位置这该到这个国产替代的时候，因为外盘是压了一下，明天的时候开始蓝筹再一护，如果它再起来的话，非常明显还要再拉一轮，就这个时间节点资金刚进去然后就摁下来，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一定要注意向路，就在咱们的节目中9月份的时候，我反反复复来了几期的时候都在说一遍，我说10月份以后全部看的都是政策，一直到明年的春节前。但为什么说在春节前呢？因为一定要知道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时间节点是全球的一个经济就是弱势期，因为主要经济活动是在北半球，那都进入到冬季，都是一个弱势期。到什么时候的来年的时候，因为欧美他们是过元旦啊，咱们中国呢是过的春节，那么在春节和元旦之间这段时间是一个什么，人家主要的订单，因为人过完元旦啊就没有事情了，那么他们要去做一些订单，因为知道中国呢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制造业出口国、 嗯、 对吧，那么我知道你要春节呢，我在之前凑一定订单，所以每年都在那时候是一个订单量，所以在春节之前订单量很明显能看到你的经济到底是热还是冷，现在都要在等，不要看到十月份的数据比九月份好，进入数据就说哎后边没有问题了，现在我们都是在悬而未决，因为很多是要等到2019年， 所以从大的趋势来看，这段时间难 还是看政策， 是 政策的推动下的震荡。 嗯， 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为什么是一定震荡呢？因为我们都知道18年底这次非常有意思，美联储的高官很意外的，就是很这个不符合常规的直接表态，12月份要加息25个基点，因为他觉得是超低利率，美国还要加，当然了都在预测19年经济是不是增长不上去，要加息减缓，但是也是延到19年的下半年，所以在此之内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节点压力是非常大的，就资金这个状态是很难，因为人民币一直在七这位置晃悠，没有破，但是后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都在等，那在这种状态之下都是在一个可以说神经比较紧张下的平衡，但是政策利好是一连串的再去推，并且一直在深化和确认这个利好，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最后一次的向下缺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要求银行向小型企业民营企业去支付资金 1、2、3、4、5， 对，然后这状态来说，银行就怕它的这个坏账率上来，因为现在银行坏账率已经开始在上升了，那么一个回撤，但是一定注意，这是个利好，只不过市场把它解读成利空。为什么是利好呢？投资者们一定要清楚，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知道，任何一个国家之间的你到底好不好，首要第一个指标是什么？不是 GDP， 是就业率。那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大部分的我们的生活就业来自于什么？民营企业，不是国企了，不是你考公务员对吧，不是你上这个国企事业单位，而是这个民营，所以说在向民营输送的时候和保护的时候，那就是在保护大家的饭碗，这是一个好事，那么在市场中的反应也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政策还是在一直确认的一个延伸的状态啊。 嗯，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呢，我们说整个现阶段是政策推动的上行没有结束，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连续压力出现啊， 所以申卫的意思是还有人托底， 那现在这个位置肯定是要托底，并且这种托底的节奏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基本就是小盘绩优的，因为这一轮的炒作逻辑非常清晰，先由最次的预期这个雷最大的券商做起，没业绩 只是把雷排掉了，对吧？或者雷是没排掉，只是把它转移和隐藏了，后边这雷还要解除的，质押风险一定是要解除的，只不过你要把股价做上来，现在只是暂缓，这点是一定要注意。第二，再炒什么？炒什么边都没有的这种所谓重组壳资源，对吧？壳资源，然后扭头再去炒作什么？就是这园区开发，对吧？创投概念，这实际上也是捕风捉影，是有车创板，是有注册制，但是能落多少，我们现在谁都说不清楚。 那么，实际上在深交所出了这个退市制度，第二天，这个 ST 长生不是停牌了吗？ 对， 那天已经给了很多投资者一个提示了。 这个提示我觉得是必须的，因为一定要注意注册制是什么概念。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清楚，是你达到标准自己去发。一定注意注册制和审核制有非常大不同点在什么呢？审核制和注册制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不一样，在中国市场，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在去年2017年的时候，我国 A 股市场的审核制发行的股票及融资量，要大于在我国香港市场注册制的 IPO 发行量。 嗯， 这点是一定要注意。那么实际上比 IPO 还要大的是什么呢？是融资，就是再融资、增发。你看银行像农行一的增发多少亿，几千亿，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这市场是不一样，就我们可以承受注册制，这是第一。第二点的话一定要注意，注册制和核准制我们不一样呢，就是是不是你自主想上市，核准是我让你上你什么时候上，注册制是我达标后我想怎么上我来上，只是这样一个状态，就从现在来看它的最大区别点在这儿。至少我看到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注册的特点什么？你能上，必须要能下，因为如果你现在还跟创业板似的，这个退市很不清晰的话，那么这个注册制，这个创业新兴板啊，科技新兴板，那就叫什么？不完善。 我们还有一分钟进入这节的广告。 对， 那你认为游资还会再炒一波？ 要炒的话， 科创 不要做这些了。 我是说，你认为后续还会有资金再炒作这两个领域吗？ 顶多是自救一下，之前被套的想出来，但是在这位置，我们更多应该是做有业绩、有预期和有政策确认的。 好，如果市场再给了你一次解套的机会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出来。实际上，在这次。这波这个 ST 和科创开始上涨的时候，我们节目还是表露出了我们的态度的哈，没有太多的说建议大家去进入这个领域，当然也不能够说不让大家买，这个是大家的自由，但是能让大家买到的是有业绩的支撑的股票。 ST 类的话也有自己准要摘帽的嘛。 对，好，即将进入的是广告，在广之后呢，我们来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基建会是下一个拉动市场的因素吗？稍后见。 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二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璐。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瑞你好。 香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下面来说说基建。其实很多朋友都在想，哎呀，基建什么时候拉呀，什么时候拉呀，这个又想到当年的40000亿投资了啊。 这个现在不可能出现了 啊。对，这个肯定是不会搞大水漫灌的啊。 对， 已经有很多这个相关的人士做过表态了。 历史的状态了。 是。那么我们看一下数据吧。10月份的基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电力啊，累计同比增速3.7%，比9月份增加了0.4个百分点啊，这是一个数据。另外一个数据呢，就是截至10月，地方政府的专项债是发了1.78万亿，超额完成1.35万亿的额度啊，就是基建嘛，它是中央地方一起弄嘛，是吧？ 是， 那地方它也要有钱，是吧？那现在钱到位了，那么是不是后续会跟上啊？这是一个数据。此外呢，就是水泥的这个增速还是不错的啊，水泥的增速，这是第三个啊。再看就是工程机械，工程机械呢，10月份的这个国内小松挖机开机时间是148.6小时，同比增加了8.8%。再来看销量啊，10月份的挖掘机卖了多少呢？15274台，同比增加44.9%。这个开机时间也好，还有销量增速也好，都是超出市场预期的。 嗯， 那么预计呢，4季度还有15%到20%的这个增长。所以大家看一下。就以工程机械的龙头三一重工为例吧， 今年跌的不多。 对，在大盘跌这么多的情况下，它可能跌的幅度很低，10%出头啊， 对， 15%左右啊。所以呢，我们再结合比如说轨道交通其他的一些数据来看，哎，基建会不会成为一个可以期待的领域哈？ 很有这种可能。 嗯 啊，因为什么非常典型一件事，因为在前期的时候，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已经是拉了一轮了，特别是地方型基建，对吧？以重庆地区为主，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几个直辖市嘛，其中新的这个重庆的基建项目在近几年都算是相对不错。然后之前的话，重庆自己拿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规划，当然这个规划以前是有的，只不过这次批下来是要去做。并且呢，在今年7月份以后，8月份开始，9月份，各地方的这个地方的这种基建债啊，实际上陆陆续续发的很多啊。这一点来说，也保证了4季度现在是陆续开工的这样一个资金的需求。但是一定注意啊，开工啊，不代表现在就是直接就那个大面积就开始做起来，因为天气原因啊，所以它往往是在年底开工啊，出了今年的数，但是主要的施工是在明年来年春季，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呢，是有一个资金的买入或提前购买啊，所以说它造成了10月份的时候工程机械的这样一些品种的销量 明显的提升，这是其一。其二点的话呢，其中说到了水泥建材，水泥呢传统四季度啊是它一个涨价的时间线。大家说为什么要涨价？一个就是为了来年开春要用啊，但是人家订单比较饱满，那么来年如果排不上的话，我可能现在就先买，对吧？这是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冬季本身它是一个天气寒冷，它是停工检修，很多它的这个线生产一年了，天凉我要重新修一修换一换，对吧？比如说它的运送带呀、轴啊等等，所以它生产线会一定的停。第三一点一定要注意，就是它的这个同期的能源压力。什么意思？因为水泥它也需要是高热，所以有这样的一些那个能源需求，但是冬季都知道要供暖啊，所以说它有这样的一个错峰的状态。还有一点呢，最后一点就是，西北地区或北方地区啊，华东华北那也有这样环保因素，因为水泥也是一个高污染行业，所以说呢，每年到这个时间，特别近几年都会有这样一个停工限产，对吧？就是限产的状态。但是今年来看的话呢，北方没有做到一刀切，所以很多地方也都在加紧生产啊。那么这样的状态来说，就造成了至少说螺纹钢。现在的这个库存量是比较大的，库存增长也是比较预期。同时呢，行会协会自己螺纹也好，或者说煤炭也好，也都是预计了明年2019年开始的这样一个增长的一个下降啊，因为需求啊，还有这样一个贸易上的问题啊，以及这个库存啊等等。那么水泥呢，实际上呢相对好一些，因为它毕竟呢是跟着这样一个基建需求，就是国家定的这样一个基建，所以说它现在这个节点还是相对不错的。再加上行业已经在近几年出现这样一个出清啊，特别是这个整合呀，所以说水泥现阶段来说表现性还是够的。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大家就说了，哎，这个位置正好市场回落了，该调全调了，那么谁能现在带起来？看到这样一个不错的业绩，看到这样一个需求，以及传统水泥涨价，因为十月份都是涨价时间节点嘛。那么基建这个位置如果能够拉伸的话啊，我觉得是正当其时。但是能不能作为一个最大的龙头，我觉得它只能排二龙头。为什么呢？因为现一阶段这一轮资金最大的看点和推手是谁？是金融板块。 哎、 因为 我正想说的， 对，就是 很多人都说，哎呀，怎么它就涨了呢？我正想买呢。 对，因为现在问题就说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就是说，北上资金啊，包括 QF 他们的介入，还有像这个MSCI 或者这样一些指数， 民生的， 民生指数， 罗素的， 明年呢将会把中国 A 股的这样一个指数范围进一步的扩大，甚至行业中的前50。啊，就是前50%的品种都要纳入到一个先锋指数啊，等等，这都是有公开的，就是要引进国外资金。那么这部分国外资金买的是什么呢？一定要注意，从我现在就是十月份公布的这三季度来看的话呢，不是买的国产替代啊，不是这样一些，更多的买的是这样的一些消费啊。 我昨天晚上正好看到一个图啊，就是这个 外资 啊，这个买入量、 买 入金额啊， 买入金额板块 啊，很多，但是呢，银行是最多的。 对，因为它的指数在这儿放 啊，当然也包括一些刚才你说的权重的这种消费股。 消费股， 这个是两大亮点。 这是两大亮点，为什么这么做呀？非常简单，因为人家做的是一个长期配置，这是一个必然。其次一点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中国的 A 股。整个市值也就和7个多苹果，对吧？但是我们都知道工商银行那绝对是世界级的，不比苹果差，所以说大家都会认为它是绝对低估的，对吧？就是四大行这样一状态肯定是低估的状态，所以买入银行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 所以你认为这个一哥还是在金融领域当中的银行， 这个不用想，它的市值在 A 股占比是最大的。 那我们再回来吧，我们再关注一下老二啊， 那 这个基建会成为老二吗？ 对，现在这个位置很有可能成为老二。但是大家说，你刚不是说的这个介入量最大是消费吗？但是一定注意，消费现在是分化之中。前期的老大16到17年的酿酒和家电，虽然现在是有资金再去介入，但是再想成为那样一个启动拉升，毕竟没有那样的一个土壤。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跌的很多，那个时候跌的很多，16年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跌太多了。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来说，只能是一个震荡，重新修复。那么也就是说，消费现在是这样的情况。那有分化，有可能就是医药啊，或者创新药这一块的话，很多是已经在低位，最近也涨了不少。那么能够有这种信心性带动，特别是什么呀？这一轮你可不要忘记向路啊，就是有炒作性，大家喜欢就是这个追风。对吧？集中爆发，而集中爆发来看的话呢，这个基建啊，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其中它有几个交织在一起的所谓概念， 一个我们这两天已经表现了，比如说雄安 房地产， 比如说上海的自贸、嗯、对吧，这是非常典型，就是区域性的一个改革。第二点，大的基建项目落地，对吧？第三点，大的这个政策订单，其中典型的是今年订单有没有油，并且还什么帮着追讨欠债，像环保。但是环保这个位置，正如刚才你所说的，今天盘面也可以看很清楚，分化了，对吧？有的公司呢，真的是拿着钱了以后呢，减持啊，不管不顾先减持、嗯，那肯定就不行了。有的公司没说这些，但是还要往下做下去，那它就有一定的利好， 嗯， 就有一定的上涨。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市场呢已经过了第一轮这种所谓蒙着脑袋往里冲啊，击鼓传花，大家就是赌运气或者赌这个、买什么买差的， 嗯 啊，买这虚无缥缈的，买最能做梦的啊，这样的一些品种过去了，现在开始清醒了，或者说开始选择这种，到底谁能起来，那时候就一定注意会有分歧。所以在分歧的时候，我们一定注意最典型了，只做两类，可以把它结合成一个状态，哪两类呢？追涨。那么这个位置谁资金再次看涨，我们肯定要去关注它，这是第一点。你有资金才可以，不要做补涨了，因为这已经开始说做第二轮，或者说叫右侧或后半段了，中后段了。所以这时候你再做补涨，机会非常小，掐头去尾挣不着什么钱，还风险比较大。 好， 那么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在这个位置一定要注意是它的这样一个业绩，对吧？因为前期我们说了做的都是一些烂的，不知所以然的。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是不看业绩的，但是一旦大家静下心来去思考的时候，一定看的是业绩。 好，那说到这个业绩呢，我们就重点说说工程机械的这个业绩，应该还是非常可观的。大家可以看看他们的三季报啊，找一些龙头看看三季报。那目前这个增速还是在稳定的， 稳定 增长，这个订单也是在稳定的。那所以说今年全年的这个业绩会不会啊？ 很不错， 很不错。哎，是不是这个阶段啊？如果赶上回调的话啊，是不是值得买入呢？ 至少说在这个位置，我觉得不会比新能源汽车涨，对吧？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汽车其实这波 也不错， 已经涨了50%了。 有的很多龙头都涨起来，为什么？因为它是明年要去补贴再次退坡， 嗯， 所以大家有号的话，都年底争着赶紧买，有优惠嘛。 嗯， 那这种买的话，有可能是一次性，或者说后续的这个状态要看政策。但是工程机械不是，它是一个中长期，就是国家这一块的话，它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继续的推动内需， 所以有人说 推动内部的投资基建， 这个领域慢， 但是稳。 嗯， 第二点的事情，我们对外，特别是这两天我们这看到呢，就是又去海外了，对吧？那么很多海外的这样一些地方的话，它的基建也很有需要， 嗯， 而中国的基建制造业的品种，在全球的这个口碑和质量上来说，也都是非常好的。 其实刚才申瑞已经谈到一个投资的哲学也好，或者是投资的风格也好，就是你是求快还是求稳，在不同的阶段也许有不同的求法。 这个时间节点就得要注意稳而不是快了。 在 时间节点 不明朗的情况下，或者说在震荡的情况下，你求快还是求稳呢？ 在第一波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求快的。 嗯， 对吧？在上两周的时候，那时候我甚至都说，如果要是做 ST 的话，你真的想去做博着短差一两天还是可以，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蒙着脑袋往上买，只要龙头当时的这个00622这样的品种，或者说是其他品种没有去这个被砸下来的话，那它还有这样的动能，对吧？就是创投等等，它只是一个击鼓传花。我说的非常清楚，那就是一个比谁最后一手。 当时我们说了一个什么来着？就看谁跑得快，是吧？ 就是咱们上 咱们俩做节目的时候 说 过这个提示给大家， 提示过这个、 啊。虽然我们没有，我没有建议大家， 绝对不建议大家 买啊。但是呢，我们是分析 这 个行情， 这就是一种市场心态，就是我们就是存在是有它的合理性。它的合理性是在于大家这个一年憋得太难受了，嗯，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但是在基建领域，你一次还是要求稳。 基建领域这个位置，我们投资者一定注意啊， 嗯！ 你可以看到非常典型一个事情，就是前两天我们就举个例子啊， 嗯， 像海南板块有表现过一天， 是一天，确实 对，表现过一 天，但是那天表现涨停的是某某某 A， 嗯 啊，我就不具体说名字了。你可以看到它业绩非常差， 嗯， 这时候就是大家投资逻辑就只选差的，不选好的。 所以你看看这是什么样的风格。 对，但是现在一定注意，今天再把这砸完以后，再加上这个什么退市啊啊这样一些限制啊提示啊等等，那么扭头来的话，浇盆冷水就当头棒喝吧。 嗯， 那么你扭头来可能就要看业绩了，因为我们之前说了，再往后转非常有可能介入的是三大方向。哪三大方向呢？次新股，因为次新有分红， 因为它很多业绩好，今年有分红，所以就牵扯到第二点，招分红。招分红现在龙头还在涨，今天还涨停，对吧？第一个公布招分红的这品种，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什么？有确认性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分两类的，一叫市场需求，一叫政策需求。那么现在问题是，基建这一块是不是市场加政策的双向需求呢？我们说是确认的。那么在这个位置，就是做谁卖得好，龙头。 好，当然基建领域也分很多啊。那么下面我们要重点来说一说房地产。其实在星期一的时候啊， 有过一篇文章，网上比较热议，是吧？ 是吧？有过这样的一些消息啊，也包括呢，就是某些房地产股啊出现了异动啊， 是这样。 那么一些银行的这个贷款利息啊，出现一些松动，就是原来上浮比较高，上浮20%啊，现在可能是上浮15%，上浮10%了啊，所以有人就是开始猜测，哎呀，是不是会啊放松啊？会调控不再那么 严 呢？ 不会放，严的地方不会放。 我们来看一下房地产的这整个的这个数据啊，就是房地产行业他们现在用来买地的钱占到了他们销售金额的比例啊，一直在提高。2016年的时候呢是5.96%，现在呢2018年1到9月份啊达到25.7%，也就是说他卖100块钱的房子，有25.7块是用来去买地了。 对， 哎，这个利润你可想而知了，是吧？此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居民的这个中长期贷款来看，2018年前三季度出现了明显的下调，从4.2万亿下调了8.8%啊，这是呢房地产贷款， 这是地产贷款 在收紧， 对， 就是老百姓的这个， 对对对，老百姓 贷款啊， 嗯， 对，不是给房地产公司的这个贷款啊。那么此外呢，就是房地产他们的这种负债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数据哈，就是2018年的三季度末 ，A 股的地产企业有息负债率239.2%，那么而且这个负债水平还在持续的上升， 是这样， 嗯， 这有几个数据我再详细再说一下，一个就是居民的这个购房负债是下来，但是社会总的这个贷款是不是在上涨呢？我们答案是肯定的，是吧？这段时间还是在增加的。其次一点说，地产现在有息贷款是对国内的，那么今年实际上年初开始起，海外举债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那么实际上今年年中的时候，当时说一个问题，7月份说那时候人民币开始一个快速回落的时候，地产公司不好做，因为它的成本压力会非常大，其中包括一个汇兑压力，对吧？因为你要多支付国外的这样一个过程的话，你人民币贬值的话，那你要多支付钱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为什么负债比较高。那同样推升出来另外一个投资逻辑，什么呢？促销，对吧？房子要促销，因为它负债高嘛，它就要卖资产去回流嘛。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最大的地产商之一，说万达最近又把海外的资产卖掉了，基本都卖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回流资金。还有很多公司也是在做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要注意有两个因素了。一个因素就是像北上广深或者一线的地方，甚至包括南京等等这样一些地方，二线城市的地方，它是不是限价限量去销售呢？不是让你说房花很多你随便卖，没有，并且它的价格是限制在这儿，你最多做了多少钱，剩下就造成大家摇号，有出现问题，现在二手房一手房新房是倒挂的，周边二手房卖的贵，一手房它卖便宜，但是现在又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说你是买完后限售，就是你买完后你还不能马上卖， 对， 对吧？所以造成它直接被摁在这儿了。那么这就是现在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今年整个全年数据以招保万金等为主的一线地产，实际上基本完成了销售目标，因为大家不愁卖，选摇号了，那当然愁卖吗？不愁卖。但是其他一些小地产公司呢，就很难说，也就是地产公司实际上是一个明显的要分化的状态。那么这种分化状态，我们的投资现在可以看到它是分化加什么热情炒作。什么热情炒作呢？很典型，就是区域建设，对吧？比如上海自贸啊，京津冀雄安啊，实际上很多公司未必好，但就是因为你在这儿啊，正好又赶上这一轮炒差，炒不好，炒的业绩次的啊，超跌的，所谓便宜股拉一波，那这些品种你好做吗？我可以告诉你，完全不好做，因为整个方向非常清晰，你做不出来的，对吧？那么反过来能够跟进的呢，实际上和大银行是一个道理。你中国现在需不需要房子？刚需有没有？80后90后结婚是什么情况？ 对吧？这是非常非常直接的状态。你说现在人口进入到了一个拐点，老龄化比较多，那你人口整体是不是还在上涨呢？中国的人口的整体的数量是不是还在上涨阶段，没有进入到一个负增长状态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非常清晰一点，在这个位置你觉得一线房子不好卖吗？或者说好的成熟的这样的社区啊，成熟的基建配套的这样的一房子它不好卖吗？这是一个问题。其次一点，大家回忆着非常简单的逻辑，什么逻辑呢？2014年上一轮的房子怎么涨起来的呢？是因为各项资金放宽，贷款上涨，资金投放量增加，造成的是大量资金涌入到房地产市场。所以15年可以看到四五月份的时候，以深圳为代表率先拉起来，并且先从的是不是什么小户型，而是从的是顶层稀缺别墅拉起来的。那么现在这一轮的话，大家是不是有一个叫所谓的前车之鉴，或者说前面的这种影响的一个惯性思维呢？那现在这个问题是不是现在和当时14年同样有这样的释放资金呢？ 目前还没有看到， 但是至少说我们在降准、 啊嗯、 我们再去有这个流动性的投放，有这样的资金偏斜向这个小型企业或民营企业。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的话，你资金好控制吗？就像现在 A 股是非常有意思，你刚拿到这个所谓的资金稳定资金，扭头你就减持，你控制的好吗？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肯定是一个思维惯性。那么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它会产生分化，因为很清楚一点，地产的特点一定不是原住民，是外来，有大量外来的或者说新增的情况下，地产的这个位置实际上不会有那么大的这样的风险和压力。 所以申瑞的观点是，房地产板块呢会 分 化， 一定是分化、 啊，是分化，不像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某些基建领域的公司，它还是有这个一致性的，是吧？ 没有没有，不会不会完全一致性。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私募，大佬有的呢在清盘啊，有的亏损也不少。比如说这个王亚伟，他旗下的一支这个算是特定的啊客户资产管理计划，特定的一支私募提前清盘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清盘， 对，因为它属于是这个私人定制嘛、 嗯、 私人定制这个原因就很多了，但是结合当下这个市场，特别今年全体的这个私募盈利状态来说，大家是可能就会有一种所谓的遐想和一贯性思维，这一点和刚我们说地产是一样的， 是吧？ 就 是 惯性思维， 别赔了吧， 别 再赔 了、 啊、 然后人家不乐意了呗， 是， 当然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不好说， 不好说不好说啊， 这 个不好说。那但我们看看现有的一些公布数据的吧，你比如说2017年的一个私募收益冠军啊，当时是重仓拿到了很多蓝筹，特别是港股的蓝筹，所以呢收益是200%。那么这支私募呢叫西瓦资产，今年以来的基本亏损额在20%以上。 20还算不错的了。 对，那其还有一些其他的私募也是啊，公开的数据显示呢也是亏损在20%左右啊。你怎么来看这样一些知名机构啊在这个市场下跌的时候呢也没有幸免？ 这话怎么说呢，传销好掉头是吧、嗯、知名机构资金量大不好掉头。但是好掉头的呢，这个沟太多，掉不好就掉沟里直接没了是吧、 嗯、 今年清盘的小基金小私募那就数不胜数了、 嗯、 对吧， 是 比这个大的赔20%的人都消失了。 嗯， 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这是整体市场不好啊。所以有人说这个金融行业有时候还真那个所以金融农民嘛，对吧、 嗯、 为什么靠天吃饭啊，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也是无可厚非。那么，市场呢，明年是不是能够好起来？我个人有一个基本观点啊，投资者们一定要注意，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市场股市有一个基本的表述叫经济的晴雨表，也就是基础经济、宏观经济能够有效启动，能够真正有这个曙光往上连续拉升，我们说它是一个确认方向。或者是说什么，它像现在我们所说的在降 GDP，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向着优化行业转移，这是一个必然方向、 嗯、 因为既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增速在放缓，但是是让质去发展的话、 嗯、 那么质向哪里走我们就去哪里，也就是说整个市场现在节奏来看，我说大的这种指数性机会有没有，我们说不好说，但是说行业的强势机会有没有，我们说一定会有。 不过从刚才所说的这个私募清盘也好亏损也好呢，也提示大家呢不要相信神话啊。 没有神话，这个没有神。 也许他们曾经创造过很不错的业绩，但是这次不一样。每次都会不一样啊。好，那其实结合咱们的这个私募亏损，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国外啊，有一个著名的 投资机构的创始人，他曾经也创造过非常辉煌的业绩啊。 嗯，肯定很多人。 这两天那、看新闻啊，赔光了。 赔光了。 是，也是非常惨的一个教训。 对，甚至像那个日本的日产汽车的这个企业联盟的老大，不是因为内部的一些贪污问题线被抓了吗？就是说这个市场不好，零零总总的事情都出来了。 嗯，因为有些事情呢，确实是我们所看不到的，它在冰山下面啊，你看到的只是一角而已。 对对。 但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形成独立的思维啊，不要跟风，因为一旦我们有了自己的判断啊，哪怕是这一次啊我们判断错误了，但是呢至少啊我们有一种就是自己独立思考的这种习惯养成，而不是听风就是雨，人云亦云啊。 对，实际上我觉得应该还是抓到自己投资的一个核心和脉络。 嗯， 您要就是喜欢快，那么就去做技术。如果真的想去说稳定长期存活于市场的话，我的建议是要坚持啊，也就是刚说坚持，不论你的手法如何，是做技术还是做价值，坚持就是长期。 对，另外呢，就是也要有一定的信心啊，因为投资呢，实际上你也是要看好，你不管是你看好的这公司也好，行业也好，还是咱们这个经济面也好，如果你对于这块都没有信心的话呢，那还是先研究一下。我们今天看到一条新闻呢，就是多家基金公司的这些所谓的首席啊，某某方向的分析师啊，大部分都是策略类的啊，都认为 A 股呢将继续超跌反弹，但是呢大家都还是认为在结构性的这个行情里面啊去寻找机会。此外呢也认为就是在月底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这个波动性存在的，大家要关注一些潜在的风险啊。 对，是这样。 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都认为呢，就是左侧的这个政策底啊，基本上已经显现了，只不过呢是在后期你如何来找到值得关注的领域。有人说新兴消费、医疗卫生、先进制造啊、5G、人工智能，还有人呢说啊，选择一些分红收益率可观的、低估值的蓝筹股啊，或者是这种消费类的龙头啊等等。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这段时间啊，我们还是等看清这个局势之后，更加明朗之后啊，不在乎这一时啊，不在乎 这 一天， 这是必须的，这是必须的。 等你找到了你认为可以下手的机会，你 再 投入这个市场啊。谢谢申瑞今天的做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是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晚再见，谢谢。 好，再见。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示，在室内使用铁桶、炭盆或不合格炉具烧柴、烧煤、烧炭取暖，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有毒气体，危及生命安全，请务必使用合格取暖设备，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严防煤气中毒。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